品故事 他们不要 要的跟头，这样顽皮，我生气了，我要骂了。 我晓得爹爹虽是生气，心中我还是欢喜女儿，我是爹爹的好宝贝。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？ 弟弟笑了吧，笑了吧，笑了吧，妹儿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 弟弟笑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弟弟，凡是去到青村，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。饮酒去吧， 为父吃去，我儿一人在家，无人陪伴。 女儿

么地方，却在这里细细品事，正是春风到此留佳客，小作何须门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怎么临近三个人才到了墙啊，一些不管家的命，thank you.